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夜神隐领衔演播。第152集，欢迎回家。一如压下就快涌出的眼泪，断然把钥匙插进了锁孔里，然后用力地旋开。 妈！ 想象中的母女泪目相见的场景没有出现，屋子里静悄悄的，也并没有亮灯。一如愣了一下，她下意识地撬开了墙边的开关，灯亮了。屋里的陈设几乎没什么变化，客厅、阳台、厨房、洗手间、自己从前的房间、孔精华的卧室，一如一一地看了一遍，确实是空的，没有人。所以刚才自己听见屋内传出的沙沙沙的声音，是自己的幻听吗？一如觉得好笑，又有些疲惫。他坐在卧室的床上怔了好久，茫然地四下张望，目光最终落到了床头柜上。那是一排影集，似乎比记忆当中又多了几本。其中有一本似乎插放得有些仓促，歪歪斜斜的，和整齐划一的排本相比显得很不协调。一如站起身来，他把那本影集推了进去，顿了几秒之后，一如忽然又把那本影集抽了出来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是一如自己的专属影集。那个时候，但凡是自己有了新的照片，母亲总要冲洗了之后认真地塞进去，还要拿笔在边上标注栏写上日期和关键字，比如某年某月某日于某某公园。一如微笑着翻开，过往的记忆扑面而来，游玩的、校门口的、初中毕业的，再然后戛然而止。因为那之后他就出事了。一如含泪深吸了一口气，正想合上影集，忽然发现影集的后半本空白片里的一页上蹭出了一张照片的边角。翻到时，原来是其中有一张照片，原本被胶封在素片里的，但是封口的胶带似乎不那么粘了，以至于一有摆弄晃动，原本藏着的照片就往外挪。一如缓缓地抽出了那张照片。 这是…… 他发现自己的手在抖。他其实已经没有手了，是因为连着一只的身体颤抖得很厉害吗？ 我们已经拍下照片了，报警的话大家都玩完。你不信啊？那先给你记一张，好好欣赏啊。 那时候自己赶紧回家，在邮箱里却没有找到所谓寄来的照片，以为对方是空口恫吓。放狠话说，对，一定要报警，一定要报警。谁知道回来的路上路过凤凰山，然后才发生了那样的事情。这沙沙沙的声音又来了，就在一如的身后。他缓缓地回过了头，通往阳台的玻璃门关着，拉起的垂帘上映着无数疏密的影子，静静分明。 杀杀杀杀杀 啊！ 西竹还以为今儿个晚上真的要在浴缸过夜了，没想到没过多久秦放就把他给放出来了。西竹喜滋滋地出来，还发自内心地夸奖秦放： 你真是个好人。 秦放啼笑皆非。西竹睡了整个白天，这个时候精神反而好，坐在沙发上沁着电视遥控器翻台。秦放去着他翻得最热闹的时候，冷不丁问了句： 西西，你听说过司藤吗？ 西竹吓了一跳，也兴许是手小，他手里的遥控器滑了一下，险些没拿住。 什么司藤？ 秦放不看他，一脸的随意问问。 没什么，就是听说司藤很有名，想问问你知不知道。 这样啊，西竹松了一口气。 听说过啊。 哦，秦放做出了一副很有兴趣的模样。 哎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 厉害。 这一脸崇拜的表情和假惺惺的自我贴金是几个意思？秦放正想泼他冷水，手机却响了。来电显示的是易如，而接起来的却是一个陌生的男人声音。 是秦放先生吗？ 易如是被楼里的住客发现的，据说当时孔京华家里门户大开，空无一人，易如就晕倒在门外，脸上有细密的血痕，除此之外并无大碍。秦放赶到医院时，易如还没苏醒过来，负责的警察约略问了几句，就把秦放领了进去，同时还颇为疑惑地跟他确认了一下。 你朋友的手脚？ 秦放点头默认，警察露出了颇为同情的神色。 医生说也就是暂时昏迷，等你的朋友醒了，我们还得详细查问到底是什么情况。 说这话的时候，西竹趴在床边，盯着一如布满了血痕的脸若有所思，又想掀起被子去看他身体的其他部位。这时看护的护士过来微笑着制止了他。 小朋友，不好打扰病人的。 不打扰就不打扰吧。西竹又跑回秦放的身边，扯着他的衣角往下拽。秦放抱歉地冲警察笑了笑，屈膝蹲下身子。 我要去孔金华家里看看。 秦放百思不得其解，一如是遇到孔金华了吗？如果孔京华就是在凤凰山杀易如的人，那么今晚上这么好的机会，他为什么反而放过易如了呢？还有易如脸上的细密血痕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孔京华家里的门关着，不过这对秦放来说并不是什么障碍，况且已经很晚，即便张灯查看也没什么顾忌。秦放把每一间屋子的灯都打开，仔细地搜寻了一回，在西竹的房间又看到了那个 mini 脑袋的小书包，想起那天晚上把睡得呼哈呼哈的西竹送回来，不觉莞尔。回头一看，西竹还站在大门口若有所思的样子。秦放走过去，摸摸他的脑袋。 西西，想什么呢？ 西竹或许是真的想得入神了，对秦放摸他脑袋这样恼火的事也顾不上生气了。他指了指防盗门打开后低低的那一道门槛，又指了指门槛外面的那块地方。 一如就晕倒在这里？ 嗯。 一如进屋了吗？ 进了。 警察提过，在易如的兜里发现了钥匙，易如不是破门而入的，而是打开锁进去的。 所以， 不是他自己把自己抓成那样的，他在屋里受到了袭击。假如那个人就是孔金华。 西竹的眉头蹙得紧紧的。 这里的楼层那么高，他为什么不把一如从楼上扔下去，或者就把他扔在屋里关上门呢？ 确实，房门大开这一点很不寻常，把一如扔在人来人往的大门口更加有悖常理。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常识的罪犯都会避免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吧。秦放沉吟道， 可能是因为孔京华是妖，他根本不忌讳被人发现，也不怕留下痕迹。 也不全对。 西竹喃喃， 我觉得倒是像。 像什么？ 像以前旧时代的扫出门楣，扫地出门。像是孔金华已经决定不认他这个女儿了，所以一如回来被他打了出去，打出了门。 西竹盯着那道低低的门槛儿。 现代的人不怎么讲究这个了，以前不是的。你配不配做我家的人，配不配踏进这门槛儿，可讲究呢。 似乎不无道理。西竹提起过，孔京华一直保留着易如的那张照片，如此不堪，说是留下以作纪念，未免荒唐，倒像是某种仇恨的训诫，丑事的佐证。秦放的脊背发凉。 我一直劝易如要放下包袱和孔京华相认，现在看来不是他想认就能认的，孔金华根本已经不要他了。 电光火石间，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。 白天打听的时候说是孔金华失踪了，到处都找不着，其实 他已经回家了。就像司藤当初可以化身藤条，孔金华完全可以化归原形。现在可以确认一件事情，看来这孔京华并不是熊猫，毕竟这屋子里如果多一只国宝，那是相当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情。 莫非真如西竹所说，是竹竹妖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